说明你骨头已经不堪重负，提前老化，是不是？那么骨头啊，它的生长周期，咱们昨天给大家讲了，以女子为例，是吧？所以保健不光是给老年人治病的，包括我们年轻人防病养生也尤为重要。而且你知道了这些常识知识，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坦然地面对疾病的防治啊，而不是一惊一乍的自己吓唬自己，是不是？哎，以这女子为例啊，其实啊还是依据着《黄帝内经》《肾经》的这个发育过程啊，女子七岁齿更发长，哎，这是肝肾呢开始来濡养身体了，是吧？七岁到十四岁之间，哎，是长个长得最快的阶段，是骨的第一个生长发育期，叫快速生长期。那男孩呢对应的是多少呢？是八岁到十六岁。哎，大家把这写本上啊，叫骨骼的快速生长期，是吧？长个快的什么年龄段啊？女子七岁到十四岁，男孩八岁到十六岁。那么进入青春期后啊，女孩月经初潮，是吧？男孩呢开始嘴巴上长绒毛了，对吧？开始变声了。哎，女子14岁到21岁骨骼进入缓慢生长期，是吧？那男孩呢，哎，16到38 24岁个子长得不是那么快了，但是你能看着哦，那骨头人开始越来越什么呢，哎，壮实了啊，壮实了。这是骨骼的一个什么呢，缓慢生长期。虽然是缓慢生长期，还是在以长为主，讲了西方医学说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吧？这就跟那个开北大荒似的啊，当年在北大荒建厂子盖房子，你不用交那个搬迁费，是吧？你说把哪些旧房子推倒了，我们盖新房不需要，是吧？一片荒漠你随便开垦，对不对？哎，所以人的骨骼生长，这时候生长占优势，是吧？那个破骨细胞，哎，它属于什么呢？哎，半休眠状态，几乎不工作。你破谁呀？是以长为主，不用拆切，对不对？那么这个一个快速生长期，一个缓慢生长期，那么这骨头还是往长了长。我骨头长，它表现的是人的个高个矮。那么骨头的粗和细，这骨密度，也就是说我们的骨的骨质的厚和薄，它反映的骨的强壮程度，是吧？我们昨天给大家说了啊，女子21岁，是吧？这是国家婚姻法规定可以结婚了，但是优婚这个优生优育，是不是结了婚21岁生个孩子就健康成长？哎，国家提倡晚育。什么叫健康？不光是身体健康，它还包括人体脏腑层面，啊，脏腑层面，是吧？情志层面、意志层面。所以28岁是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什么原因呢？这时候骨头不但是长得最长，叫长极嘛，长到最长，而且呢哎，长得最粗壮。所以28岁的年轻女性，你的不但个子长到最高了，人还长到了最壮实的阶段。这壮实的阶段不但是肌肉的丰满，还有的就是骨骼的粗壮，而这时候肾精是最足的，你生那个孩子他是最健康的，那最健康。反之呢，那你可能生的孩子水灵灵的，但是不一定强壮。为什么？你的肾精亏，你给孩子的先天的元气就亏，是不是？哎，这是我们讲了晚婚，但你过晚，你看现在有的女同志啊，年轻的时候创事业，35岁40岁，哎呀，我得生个孩子，是不是？怀不上了，我得做试管啊。 你这时候生的孩子，首先你从这个形象上一看，啊，用那个老人的话讲叫秋扭子，你那孩子生的不水灵，干巴巴的，是不是？但这孩子可能就特机灵，为什么？啊，你那个思维、情志、意志、情商、智商它相对就高一些，可能更聪明，但深叶骨就羸弱的多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平衡，啊，这就是一个平衡，啊。那么骨骼，人进入成年期之后，骨骼就进入了休整期。这个时候啊，破骨细胞开始工作了，啊，破骨细胞开始工作了，啊，你是长时间坐办公室的，哎，破骨细胞把你那些衰老的骨细胞破坏掉，成骨细胞呢缓慢工作，你的骨头比那劳动人民的骨头就变得薄。啊，而且没有那么强壮，是不是啊？这就是自然进化，适者生存嘛，是不是啊？这个适者生存是人根据你的生存需要，给你匹配一套最适合自然、最适合于你生活的组织结构，是不是？那么，骨的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骨的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呢很难说，啊，因人、因地方，还有因为你的工作不同，它不同，很难说。但是咱们这个是科普节目，我们不能像那个科教片一样，是吧？说这个没查出来，咱就不说了。那我们总得给大家一点思维的空间，是吧？科学家讲说，人的组织器官的衰老从成年之后就开始以每年 1% 的速度开始衰老。成年是多少呢？成年是30岁，是不是？30岁。所以不管是女同志还是男同志，不管你看上去多年轻啊，或者你看上去多么强壮，但你要知道盛极必衰，这就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我讲了早熟是病，哎呀，给孩子提前补钙，包括现在好多人呢，这个健美啊，健美在这个健身房啊，或者找教练锻炼啊，秀出自己的这个人鱼肌，这个肌肉多么好，把脂肪都练没了，这都是很变态的行为，这都是很变态的行为啊。你在那个非洲大草原上，你看那狮子，它全都是很骨感很肌肉的，为什么？你当它是锻炼的吗？非也，它是饿出来的，哈哈，它是饿出来的，它得追着那羚藏羚羊跑，它追不上它就饿肚子呗，是不是？哎，所以呀，给大家讲，人过于消瘦，什么贫血的、低血压的，我们讲这营养不良，体重过轻的，那么过于肥胖、脂肪含量过高的肥胖病患者、脂肪肝患者，我告诉你，你也是营养不良。那么今天我再讲，给大家讲，人过于消瘦，什么贫血的、低血压的，我们讲这营养不良，体重过轻的，那么过于肥胖、脂肪含量过高的肥胖病患者、脂肪肝患者，我告诉你，你也是营养不良。那么今天我再加上一条，健美运动员也属于亚健康人群，甚至不客气的讲，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病人啊，他们就是病人。为什么呢？肌肉，肌肉，肌是有力量的肉，肉是放松了的肌。你看那健美运动员，他一用劲儿的时候，他那肌肉一个疙瘩一个棱子，他不用劲的时候，你看他的肌肉也是一个鼓包一个鼓包，你一摸肌肉外面，他没有脂肪覆盖，他就失去了最本能的保护层。所以这样人最怕流感啊，最怕流感，有个什么发烧感冒他们都能得上。为什么呢？他是有肌无肉。有肌无肉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肝强脾弱，所以什么白血病啊、贫血呀、 呼吸道感染呢、肺炎呢，是吧？这些人都容易得，啊，都容易得。为什么呢？你只长肌肉，没有肥肉，表面上看上去很美。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前几年我们生活条件刚刚好的时候，啊，我们穷苦了，穷怕了，刚过上好日子，人最爱吃的是红烧肉，有肥有瘦的，是不是啊？哎呀，后来呢说，哎呦，不能吃肥肉了，肥肉呢吃多了得脂肪肝，得糖尿病，啊，我们得改吃精肉，吃瘦肉，是吧？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减肥的广告，也是告诉你，不用控制饮食，不用运动，啊，你就吃我这个减肥药，你管饱只长肌肉不长瘦肉。所以啊，这是一个畸形的变态的审美观念。反过来呢，你说我没吃瘦肉精，我也长了一身瘦肉，没有脂肪，你也是个病态的身体。所以啊，大家审美千万不要畸形，是吧？因为古代有很多历史教训，是不是啊？啊，说那个皇上啊，某一代皇上叫以瘦为美啊，结果宫中的宫女都饿死了，是吧？那现在呢，模特呢以骨感为美，那在法国那就有饿的厌食症，最后饿的跟骷髅一样饿死的模特，因为他成了厌食症了。这是病态的啊，病态的。所以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是应该让人生活的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返璞归真，越来越自然舒坦啊，绝对不是往病态啊去生活，是不是？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要重视这一点啊。那有人说，我就愿意美，我就愿意变成一身肌肉没肥肉啊，你去变。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是容易得病的，是内脏的病，脾的病，是肝强脾弱的病。脾一旦不通血了，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得白血病。脾不通血了，你会出现什么呢？很多的代谢类疾病，甚至免疫类的疾病。因为中医说，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你外在身体肌肉、骨骼、脂肪，它们的比例在变化，是谁给你变的？你真当是你锻炼变的呢？你真当是你控制饮食、你饿的变的呢？不是，是你身体的内脏，它在调节脂肪、肌肉，它们之间的比例。所以这个代价是内脏的受损，啊，这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斟酌啊，仔细斟酌。好了啊，对于减肥的事我们不想多说。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骨健康，骨头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30岁之后，每年1%，是吧？衰老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老了呢？哎，我们还向《黄帝内经》求教，是不是啊？现在科学发展了，那外国人说中国能活人啊，能活1000岁，能活10000岁啊，我们姑且不论他的噱头啊，我们引经据典，人近天年无疾而终。所以有文化的人，读过黄帝内经的人要知道，天年两个甲子120岁，是不是啊？120岁，是吧？那么30岁开始每年1%的速度衰老，人到什么时候骨头才老了？哎，也就是我给大家判断，我说你除了骨外伤之外，你要服用杜仲骨碎补骨骼进行保健的年龄段扣在多大岁数？哎，56岁，56岁，是吧？那么我们又要做算术题了啊。我们用56岁减去30岁，多少？26年。每年1%的速度衰老，26年是26%。那么用1减去26%，剩下多少？74%到75%。所以事实证明，骨的衰老，当衰老的骨细胞达到25%，达到1/4以上的时候，你的骨头就进入老年期了。所以退行性骨关节疾病，骨质增生 这样的病名不是你想给谁扣帽子就扣帽子的。56岁是个界限值，是骨衰老的开始啊，骨衰老的开始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啊，过了56岁我们得骨关节疾病啊就可以得了，之前得叫未老先衰，或者很少发病，那么之后得顺其自然，顺理成章。你是不是让他就自然衰老下去，甚至有的50-60岁压缩性骨折了，骨质增生走不了道了，形成什么残疾了，肺运行障碍了，是不是应该及时的补救，是不是？那么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这两个病的本质到底是啥，哪个病要轻一点，哪个病要重一点呢，是吧？在这儿我给大家要详细的分析，是不是啊？特别我老早就给大家解释过这个误区啊，骨刺不是刺，骨质增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哎，你也要了解它的病理组织学的根本变化。首先我来告诉大家这个结论，骨质增生不是坏事啊，骨质增生不是坏事。就像有人问我，我感冒发烧是好事是坏事啊？我说发了烧的感冒就快好了，得了感冒很难受，连个烧都发不了，那是恶性病，特别是常年低烧的人，知道不是？西医把发烧叫发热，所以西医呢要用解热镇痛药，而学中医的都知道什么叫发烧，正邪交锋的结果，正气，人体的正气元气，邪气和风寒暑湿燥火这个病邪打仗的过程，是不是啊？那叫不打不相识嘛。如果一个人来欺负你，你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就是挨打吗？反过来，一个人来欺负你，你有了还手的能力，你并且消灭了他，谁敢来欺负你？所以中国人有一句是吧，很有骨气的老话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人若犯我，我就消灭你，我必犯人。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记住，人的免疫力就是这样的，当你感冒了，有病菌病毒了，你是靠打针，这就叫什么呢，请外援，是不是啊？自己不行啊，这事我干不了，我得请别人给我干。你看，所以啊，盲目的用药，盲目的用抗生素，就等于把人体变成殖民地了。反过来，治病的最高境界是不用药，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你病咋好的，自己好的好啊，好啊。你包括现在最热门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病毒啊，非洲那个得过这个病没死的那个人的血，就是人们研究疫苗、研究免疫力、抗体、研究抗病毒的最好的药。什么意思？就说明他身体有杀病毒这个能力，所以自然是最好的药，人体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这句话是一点不假，是吧？我们别跑题啊，我们现在说到发烧这儿，现在说到骨头这儿，是吧？你骨头坏了，你是让大夫给你锯好的，还是给你钉个八锯子好，还是你自己能长上好？答案不用我说，一定是你自己能长上，那是最棒的。那怎么证明你的骨头还有修复能力，还能自我长上呢？那么我告诉你，骨质增生，骨质增生就是骨头的自我修复。我们天凉了，知道垫个鞋垫，个矮的知道穿个高跟鞋，对不对？天冷了知道围个围巾，这都叫自保。那么人的骨质增生也是你骨头坏了自己在修复的一个过程。说那不对呀，疼啊，疼就对了，是不是？ 疼就叫激发免疫。你什么时候见着人在高速公路上开着汽车，车底下有个修理工搁那修车呢？你是不是修车得送修配厂，得让那车歇两天呢？人是一样的，疼就是为了让你别动啊。所以有人哟，我足跟痛，我是不是得锻炼呢？我骨质增生，我是不是得跑步啊？傻瓜一个，疼就是让你休息。所以得病的人是能长寿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告诉你休养生息，休息休息，活得长一点。很多人得了病不休息，甚至可以带病工作，原来那叫烈士。现今社会，人性化社会，把那些带病工作的人叫作死。你得病了需要休息才好病，你不休息你拼命吧，命拼没了猝死。所以为什么现在猝死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好多人得了病不休息，不知道得了病，身体麻木了，人麻木了，甚至有的医生都麻木了，这是很可怕的。那么为什么说骨质增生是好事？今天我只讲这么一点，是骨头尚有生命力，尚有生长修复的能力。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与博一相约，与健康同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啊，说说骨骼的生长啊。生长期咱们算给大家介绍完毕了啊，快速生长期，缓慢生长期啊，逐渐的初壮期，说了成骨细胞，说了破骨细胞。人年轻的时候骨头生长呢以成骨细胞为主，到衰老的时候了呢，哎，相对呢就以破骨细胞为主。那么破骨细胞不是把什么骨细胞都破坏的，它是要先紧着衰老的骨细胞来进行破坏，哎，以达到一个健康平衡的目的，是吧？所以啊，骨关节疾病我给大家定了一个什么呢，年龄的界限值56岁啊，56岁。换而言之来讲呢，人过了56岁，你得骨关节疾病，骨质增生啊，是吧，骨质疏松啊，啊，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反之呢，你还没到56岁，是吧，女性呢没进入更年期，没到老年，是吧，你就提前出现了关节病，甚至有的被医院的医生诊断为骨关节病。我告诉你，这都是未老先衰的变化。一大部分人是未老先衰，还有一部分人呢，哎，是诊断的错误，把普通的滑膜炎，是吧，简单的关节炎给误诊为骨关节的老化。因为在临床医院呢，这个骨关节疾病啊，它往往通过什么呢，影像学诊断，就是通过看照片，是吧，拍片子看影像来断定疾病，哎，这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是不是，往往不能准确的来判断骨的结构变化。所以啊，骨关节疾病它的年龄的特点也决定了这个病是老年病，而且呢严重的影响着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的自理程度。那么我们昨天呢还给大家提了一个观点啊，我相信好多的听众是等着今天听这个下半段呢，是吧，等着听下文呢。我昨天讲了，我说骨质增生不是坏事，这大家呀可能不大容易理解啊。 但是呢，我举例说明之后，大家就明白了。人感冒要发烧啊，要发烧。西医呢，把这个发烧叫发热啊，叫免疫反应。而中医告诉你，发烧是人体正气和邪气交锋的结果。所以啊，西医给那个发烧的人吃退烧药，吃解热镇痛药，甚至打消炎针抗生素，导致呢病人下次再感冒你不打针他不好。哎，这就把治感冒打针成了拐棍了，离了拐棍人就瘸了。但是中医呢则不然啊，中医认为发烧不见得是坏事，是吧？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所以啊，一般低烧或者没达到高烧的级别，或者偶尔发个高烧，中医不建议退热，不建议用寒凉的药物，顺其自然，反是给支持疗法，是吧？吃清淡的饮食啊，多饮水啊，把觉睡好了，休息，哎，让人把这烧发透了，哎，反而呢，你下次不容易感冒，甚至呢，再感冒也很容易自愈。什么叫自愈？就是疾病的自我康复能力，是人的自保的功能。这是举了一个吃药治感冒和感冒自愈的例子，是不是？再说什么呢？再说人的皮肤哪儿划破了，是不是？你看那个猫啊狗啊，或者咱们说说那个什么山羊啊狼啊野兽，是吧？他们不打针不吃药，他们不受外伤吗？他们也受外伤，是吧？啊，用唾液舔舐伤口，哎，慢慢就自愈了，是不是？他没打消炎针，是吧？也没抹什么呢抗生素，这也是动物的自愈能力。而后呢，结成疤痕，啊，结成疤痕。那么骨伤，一样的道理。西医治骨伤，主张什么？手术，是吧？给你钉上这个钢板，是吧？给你钉上卡子。而中医治骨伤呢，主张什么呢？一则是整骨，打夹板给你固定上啊，手法复位。二呢是内则补骨养血，让它从里边长好，是不是？这说的都是外伤，是吧？那有没有内伤啊？啊，有没有内伤啊？有。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么句话，说天底下人呐，我们的人的一生很有趣儿，是吧？哎，我们吃饭是为了饱，吃完了还得饿，饿了还得吃，哈，早知道还得饿，咱们还吃它干什么？哎，人的生命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有生就得有死，是吧？那生了还得死，那不如不生就得了呗，那不行，那还得生，是不是？所以说啊，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患上了不治之症，最好啊是120年啊无疾而终，是吧？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有的人呢，可能你的病来的早点，带来了好多痛苦，是吧？所以啊，有这个宗教讲说人生啊叫苦海无边啊，但是呢，在苦中又有很多的乐啊，苦中有乐啊，这就是人生。把这句话说的直白一点，人没病也得死，是不是？这就是生死相依的事情。人有新生有年轻，他就得有衰老，而且人人都会衰老。那么在衰老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表现，血管的衰老表现为动脉硬化，是吧？皮肤的衰老表现为粗糙、皱纹、色素沉着、老年斑，是吧？ 血液的衰老表现为红细胞血氧能力的下降，血液垃圾排出减少，沉淀加重，是吧？人的肌肉的衰老表现为弹力下降，是吧？人的脂肪的衰老表现为过度氧化，松弛瘫软。那人的骨的衰老呢？啊，骨的衰老呢？哎，有的人说骨的衰老就是骨头变酥了，变薄了，变脆了，变得容易折了，那个是骨的后期衰老。而早期衰老，请大家把这句话写到本子上啊，这是现代先进的西方医学的认识啊，可能对国内好多的医生来讲可能还是个新鲜的名词啊，叫修复紊乱啊，修复紊乱啊，树老了疖子多，是不是啊？他为什么他长在树的枝枝叉叉，枝叉掉了他就变成疖疤了吗？疖子吗？是吧？人老了话多，哈哈，人老了为什么话多呀？操心的事儿多，思虑的多，知道的多，所以他话就多。有的人说不对啊，我们家老人到老了没话了，不爱说话了，完老年痴呆症。所以什么是说话？什么是语言？语言是心灵的窗户，是吧？言为心声，你心里怎么想的叫口直，心直口快啊，这人直心眼子说话就快，这人是弯弯肠子弯弯心眼子，那说话就拐弯抹角，对不对？哎，反过人，这人得抑郁症自闭症他不说话，这人的性情开朗，他爱说话，爱与人交流。哎，这就是语言是心灵的窗户，是不是？那么人老了话多，还有一点，人老了骨质增生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骨质增生是骨头开始老化的标志，但是不见得是坏事，它说明您的骨头还有活力，还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打个比方，骨质增生是骨的自我保护性的修复。举几个常见的位置，骨质增生，大家谁听过人肋巴条骨质增生？没听说过吧？更多的骨质增生是发生在受力的位置上，所以说人承重的位置，脚跟，好多人得骨病得骨质增生最早发病的都是足跟痛。那有的人说脚跟长刺了，你手术脚跟。好多人得骨病得骨质增生最早发病的都是足跟痛。那有的人说脚跟长刺了，你手术割掉，不是的。是什么呢？哎，是你足跟受力啊比较多。当你骨头开始衰老的时候，人保护性的在这儿多长一块。啊，多长一块。但是长的不是刺。骨质增生它不是骨刺扎着人疼，不是。而是这个地方增生了，产生了相应的化学物质和炎性反应，它才疼。所以请大家注意一点啊，骨质增生不能断裂。越断裂越疼。因为你加重它的损害了。但是骨质增生又不能静养，你说我得骨质增生得了，我躺着去我不动，病情加重，由增生变为骨质疏松症，比原来还要重得多。同样啊，大家注意啊，体力劳动者患骨质增生的几率比那脑力劳动者坐办公室那个人要高得多。原因是什么呢？他的骨的活力比较强。啊，骨的活力比较强。所以我说呀，人得骨质增生是标明着你的骨头的生长尚有活力，不见得是坏事。当你连骨质增生都没了，骨头变酥了，摔个跟头就骨折，骨质疏松的时候， 说明你的骨头已经开始拆了东墙补西墙，已经开始什么呢？入不敷出了。所以骨关节疾病在你发现骨质增生的时候，我们吃骨碎补，而骨质疏松的人说明你那骨头和肾经亏得更多一些。所以骨质增生是早期发现的啊，只是给你个信号，别把骨质增生当成疑难病，不难啊，不难。足跟的、腰椎的、颈椎的，是吧？我们通过培固肾经，我们通过养护脏腑的平衡，啊，你那骨头的增生，它都可以平衡过来的。所谓的骨刺溶解吸收，不是你那骨头的刺儿没了，而是增生面，骨膜的破裂面，在肾经足，在骨组织修复条件下，把它达到了平衡，啊，达到了平衡。就像咱们家打家具一样，是不是啊？你刚开始做带毛茬的，你得过遍刷纸，你才能刷油啊，对不对？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哎，所以骨质增生是骨关节病的最早期，不是坏事，说明人的骨头还有生命活力。但是到了骨质疏松期了，这骨的活力下降了，那病情相对就比较重了，啊，比较重。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还要声明一点，骨质增生也好，骨质疏松也罢，通过外科的手术你是没法治疗的，或者叫无法根治。怎么这么讲啊？叫手术开刀割不掉衰老啊，割不掉衰老。尤其是骨质疏松，好多人问我要不要开刀啊，你说怎么回答他呢？他正痛苦呢，我说不能开刀，哎呀我疼啊，我说那你开刀去吧。结果开完刀可能雪上加霜，更严重了，叫烂泥扶不上墙啊。你那骨头现在长都长不好，你再破坏它，你再钉钉子，再打钢板，它更长不好了，是不是？所以啊，人不是家具啊，坐一板凳我钉上钉子就得了。外科手术再成功 50%， 另外一半呢靠你自己的生长和修复。所以赋予骨头的生命活力这个特别重要啊。那么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到了增生了，到了疏松的年龄我们再去治呢？啊，不是的。感觉是第一的，数字是第二的。所以在我们出现足跟痛的时候，颈腰椎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提早的预防，尤其是女性更年期阶段经血紊乱，你丢掉的不单单是过多的血，血里边的钙质都是从骨头里边流失出来的，是不是啊？哎，所以更年期的女同志，当你月经紊乱的时候，我们吃五子粉养筋，吃骨碎补养骨的同时调内分泌。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秋送爽欢庆月，博医养生收获时，在这秀菊临风丹桂飘香的日子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祝愿博医有缘人生活时时好，喜气加倍绕，诚实守信，人心人数，铸就百年博医堂。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呐，这一辈子活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活得健康快乐。所以我们常说叫健康长寿，健康长寿。没有了健康的长寿，就成了长寿罪了。 所以说呀，生命生活人们追求的就是这个质量，而这质量体现在具体的方面，就是健康和快乐，让大家伙在快乐当中寻找到了健康，又让大家在获取健康生活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了快乐。所以我说，我这档节目是健康生活服务类的科普节目。为什么要加上科普二字？科就是科学，普就是普及。你看好多人呢，他做工作就是为了吃口饭，是吧？做工厂的，是吧？你看农民耕田，他也很幸福，我最起码能种出来一口口粮吃。生产汽车的也很幸福，是吧？我生产出来汽车，我攒点钱，我能买一辆，是不是？咱们从厂子里买能优惠点，我自己造的汽车自己能开，我自己修的路我能走，这是人生的幸福。那么作为医生就更幸福了，但是医生的幸福绝对不是说我自己得了病我能治，我自己造的药我能吃，非也。医生的幸福就是我能够掌握把握自己的健康和生活，是不是？同时又带给了家人朋友，带给了好多人健康和长寿，甚至于把这样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去。中医呀，中医高，高就高在它整体化医，高就高在它观其标知其本，高就高在它大道至简，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传承了这样的大道至简的原则。我们化繁为简，一针见血，让大家看到疾病的本质。病从何来？将要何去？病在何时？这是对疾病的来龙去脉和现在、现当时程度进行分析。那么与此同时呢，养生者要上知天。什么叫上知天呢？是看星星知天文吗？非也，没那么复杂，知道天时天气，冬天不能乱出汗，夏天一定要经常出汗，冬天不能锻炼身体，夏天要适当的锻炼身体，年轻人要变得坚强锻炼身体，老年人要变得收敛，元气要省着用，这叫上知天时，是吧？下接地气，养和了脾胃，调节了磁场，避免了寒气的损害，暖命门之火，蓄暖下焦，回顾丹田之气，这个温热它是整体的，是不是？哦，逐渐的你身体这个小火炉热了，先是腰暖，而后是屁股不凉，屁股不凉前列腺就不肥大，尿就不频，大便就能把住门，再往下是两条腿暖了，腿暖了就有劲儿，膝盖就不冷，人家钻风咱冒风，风冒完了小腿也暖了，脚巴丫子也不凉了，你喘气就匀乎了，小便就哗哗有力，这就是命门有火，丹田有气，四肢贯通，